白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减弱后的低压和西来槽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本市是出现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水29毫米，城区平均40.3毫米，最大降水呢出现在通州永乐店135.5毫米。那么今天下午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的，山前以及东部南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目前呢依然处于暴雨黄色、大风蓝色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傍晚前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五环奥林西桥东西向东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北五环奥林西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目前呢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上清桥东。同时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受其影响，后车排队排到了建亭桥。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了小交亭桥。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乙肝在我国似乎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疾病，生活中如果您没有接种乙肝疫苗，一个不小心的举动就可能被乙肝病毒感染，如果不加以干预治疗，任其发展，就有可能患上肝癌。乙肝能治好吗？慢乙肝患者没有不舒服，也要抗病毒治疗吗？一旦开始抗病毒治疗，就必须终生服药。发生乙肝病毒多药耐药，又该怎么办？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长平、药师邱新野，跟您说说乙肝抗病毒持久战要挺住。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两位药师，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长平。张主任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药师邱新野，邱药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乙肝抗病毒持久战要挺住。一听到我们小编设计的这个标题哈，大家伙可能就想问了，说乙肝抗病毒这件事情，一旦一个患者确诊患上了乙肝之后，他的这个抗病毒治疗真的是很长很长时间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吗？先来给我们简要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说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乙肝的治疗确实是一个长期需要坚持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所有的就是来院的患者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对这个认识一定要正确，不能自行的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这个是一定要就是铭记在心的。 就是首先作为这个乙肝患者，一旦确诊了之后呢，先别过分恐慌，我们得积极治疗。 对， 而且那个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就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和乙肝病毒的这个持久战，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千万不要自己在这个中途觉得好像好了，某一次检查的结果还不错，我就盲目停药，这是一个错误的。 对，这是不可取的一个行为。 您 的任何的停药或减药的行为，有可能对您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都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您的情况确实达到可以停药的一个标准，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那我们会建议您有一些这方面的调整，但是不可以自行的去做这些事情。 好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大部分就是患上了乙肝的患者，然后呢发现了之后，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通常他这个用药期大概得多久？ 是这样的，目前无论是、 对着话筒， 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呢，对于乙肝病毒的这个抗病毒治疗的疗程，初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对于我们所谓大三阳的患者，就是表面抗原或者是一抗原是个阳性的患者，这时候我们的最低的治疗疗程是要4年。 如果确诊是大三阳患者，这个是我们最常听的一个词儿哈，那么您的这个基础治疗期标准应该是4年。 最低要4年。 最低要四年。 对，但是我们通常建议患者呢，如果是有这个经济能力或者是有条件的话，你的治疗疗程越长，那么对你以后的生存的时间或者你的最后的获益是越大的。 哦，这是大三阳患者，还有一个小三阳呢？ 小三阳的患者呢，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治疗疗程。那小三阳患者可能治疗程要比大三阳的患者要更长。 哦，我们听到就以为它更容易，以为用药时间会短。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因为小三阳的患者可能在治疗的时候，他的一些免疫学指标的变化要比大三阳可能要弱一些。 嗯， 所以他的治疗疗程目前没有一个确定的疗程。 那肯定应该是比四年那个还要更多喽。 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持久战它的概念是什么了。刚开始我们都觉得这用药一年可能已经算得够持久的了，错了，我们这个是从国际上的那个数据显示的哈。大三阳患者您的这个治疗的周期是4年起。 对，至少要4年。 至少要4年。而小三阳患者的这个时间呢，是要比大三阳患者的治疗时间按说是要更久一点的。我们只能这么先来提醒大家伙了哈。好，看来乙肝抗病毒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只是一开始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更多的时候作为我们的医生，同时作为患者的家属哈，可能也需要经常在他们旁边说的三个字，就是要挺住或者是坚持住。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乙肝用药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伙儿关于乙肝用药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药学部的两位专业药师一起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然后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包括您现在的乙肝用药啊，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心中对于用药有怎么样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么各位网友关于乙肝用药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首先呢，还是要关注一下疫苗案件的最新进展。昨天下午，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迅速立案调查，对主要的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高某方和四名公司高管带到公安机关依法审查。目前案件的相关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当中，对于已经流入市场的问题疫苗，各地呢都在进行抓紧排查，并且相继出台一些补救措施。逛超市的时候，随处可见木糖醇食品，它的热量只有白糖的 60%， 甜度口感却跟白糖很相近。这种食品啊，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做无糖食品，而糖尿病患者也完全可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吃无糖食品没有任何顾忌，同样会产生一堆因为食用过量而惹上麻烦。这个麻烦呀，比吃白糖可能会来得更大，因为吃木糖醇过量会导致人体血液里的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可能会增加血管，特别是重要血管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最终导致心脏出问题。而糖尿病患者的并发症十之八九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此外，无糖食品当中除了含有木糖醇以外呢，还会含有脂肪、淀粉等，这些东西同样会导致血糖的波动，使总体能量超标，同样会引起肥胖、心脏病以及高血压等问题。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今天是联合升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市的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以及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以及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当时的我们 好，健康加油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药学部的两位药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乙肝用药方面的问题。其实说到这个乙肝这个词儿呢，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具体哈，让我们这些门外汉要说说乙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还说的不太清楚。两位是不是先来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乙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肝脏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片头中说的，乙肝呢在我国几乎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很多人又说不清楚什么是乙肝。 嗯， 那么乙肝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叫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一个简称。它是指由乙型病毒引起的我们肝脏的一个炎症。 嗯， 那这种炎症呢会发生我们肝细胞的一个坏死甚至再生等等一系列的病理学表现。 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肝脏对我们的人体来说解毒啊、代谢啊、造血它特别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而且现在说到的乙肝，那刚才邱老师讲到的就是说它是由于乙型病毒这个肝导致的肝炎的出现。除了这个乙肝，我们还能够了解到的什么甲肝呀、戊肝呐、丙肝呀等等等等，那就是说感染不同的这个病毒它导致的这个一类肝炎就叫某某肝，是不是？ 对，统称为病毒性肝炎。那么每一类病毒呢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在用我们甲乙丙这些命名的时候呢，是为了区别它治疗时的一些不同的措施。 哦，其实一听到肝炎大家伙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可怕，可是我们听说从肝炎到肝癌其实好像也就那么几步走，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临床上通常我们会怎么来跟患者科普这个内容，从肝炎到肝癌到底有多远。 就是说咱们目前是咱们国家这个肝硬化和肝癌的这个发病率里边，就是说有60%是这个肝硬化是来自于这个乙肝的病毒的一个感染，肝癌的这个发病率就更高一点，就是来自于这个乙肝病毒感染的有80%。这个数字听起来是比较可怕的，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呢，就说是，就像刚开始主持人开头说的，我们 对于乙肝的治疗要有信心，您只要能控制好这些问题都还是能解决的。就说我们这个慢性现在相对来说就是慢乙肝的病人相对是比较多的，这种类型比较多。慢乙肝病人这个年这个肝硬化年发生率实际上才是2%到10%。发生一个代偿性的肝硬化的这个几率，就是年发生率呢也只是3%到5%，就是这个数字听起来，哎，大家可能就心里舒服一点，是不是？ 放松一点点， 心里舒服一点。就是咱们说的最可怕的，现在肿瘤对咱们的危害是那么大，那咱们国家这个肝细胞癌。这个肝细胞癌也是跟咱们这个乙型病毒感染，这乙型病毒的这个感染还是也有关系。就肝硬化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如果说我肝硬化发展成这个肝细胞癌的这个发生率，年发生率呢是3%到6%。如果说是非肝硬化的这种慢乙肝的这个患者的感染的这个发生这个肝癌的这个几率，大概是0.5%到1%。 哦。 所以乙肝的治疗很重要。 那所以呢，其实刚才的一系列数字，刚开始那一串70%、80%，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惧的。其实我们想要提醒大家伙的一句话呢，就是乙肝你得重视起来。 对 啊，你别觉得它就是一个肝炎，但是你不重视的话，它就是幻化成这个肝硬化以及肝癌的一个高风险人群了。 对， 后面的那个呢，又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概率的数字，又提醒我们，只要你足够重视，啊，及早的我们进行这个抗病毒的治疗，而且是要持之以恒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话， 对， 那么你把这个乙肝患者转化成肝硬化甚至到肝癌的这个概率呢，其实又很小，它是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种疾病。 对，是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是各种病的发生几率发生率来说，这个数字就后边的这些数字让人一听，其实跟其他的疾病您说有多大个这个区别。 是包括前两天我们做的这个节目哈，就是关于这个蚊虫叮咬，当时还说呢，全球每年死于这个蚊子叮咬的人有60万之多。当时看到这个数字，那我刚才又咱们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其实就意识到千万不要把一些小的问题给它无限的扩大，但同时也不要把一些大的问题给它视而不见。 对态度上我们要重视，要有信心去战胜它。 对，哎，说到这个乙肝哈，大家都不陌生，都知道它是一种传染病。那在这里呢，再来跟我们科普的一个点，就是具体哪些方式会传染这个乙肝，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乙肝呢，目前主要的传播途径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血型传播，通过血液。第二种叫母婴垂直传播，就是母亲感染给自己的孩子。第三种就是性传播。那我们先讲第一种途径，就是血型传播。血型传播呢，由于我们国家现在对于献血这个检测呢，已经有了很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通过输血或通过献血来感染这个乙肝的发生几率已经非常低了。 就是如果是一个乙肝患者的话，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去献血去了。在这个献血的这个过程当中，哪个环节能够发现他是乙肝患者？ 一般献血的患者呢，会先抽出一小部分血进行一个化验。这个检验结果是合格的，才会让你进行献血。 那么发现他是乙肝患者，那您肯定不合格。 对，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个环节上就已经避免了说乙肝患者他的血液输给其他的患者了。 对，那现在呢，血型传播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健康人的皮肤或者是黏膜发生破溃之后，与乙肝患者的血液相接触。那这种途径呢，是我们现在血型传播最主要的一个途径。 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太注意到的一些地方， 一些公共场所，例如你去拔牙，或者说是你有纹身，或者打耳洞，或者说是你去一些卫生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有一些公用的剃须刀或公用的牙刷，这些等等呢，都是会引起我们乙肝一个血型传播的一个危险因素。 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需要留神的， 对， 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些肝炎传染的一些小途径。 对，是这样的。 这是要留神血液方面的。 对，第二种传播呢叫做母婴垂直传播。就是我们的乙肝妈妈在生宝宝的时候，她的血液或者是她的体液与我们宝宝相接触，产生的传播叫做母婴垂直传播。那这种传播途径呢，在上个世纪是我们国家这个乙肝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近些年呢，随着这个母婴阻断技术的一个发展，这种母婴垂直传播的几率已经非常的低了。 这个可以简单来跟我们大家伙科普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二孩政策一旦放开了之后哈，那么生宝宝的这个概率，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这个小三阳或者是大三阳患者的时候，心中会很恐慌，你就觉得完了，我可能就这辈子不能要孩子了。但是其实在这里，刚才呢，邱医生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就叫做这个母婴阻断。 对， 这个技术就是在生孩子的那个过程当中来进行干预呢，还是说之前之后有一个比较长的干预期？ 所以母婴阻断呢，是指我们的宝宝出生之后，马上要接种一种叫做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是一个被动免疫的过程，就是在宝宝没有自己形成抗体之前，我先把这个抗体打到宝宝体内，让它产生一个被动免疫。 嗯， 那么当打完这个乙肝免疫球蛋白之后呢，再正常的接种我们乙肝疫苗，形成一个主动免疫的过程。 哦， 嗯，这是我们叫做母婴阻断。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乙肝妈妈，我们当时有一个词儿嘛，叫乙肝妈妈也可以生出健康宝宝， 是这样的。 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监测出来说这个孩子没有被感染？ 一般我们打疫苗呢是按照016这三个时间，就是开始，然后一个月之后， 几月零几月零的， 对，六个月之后这样打疫苗。一般打完疫苗之后的2到3个月呢，我们就可以测到是否有这个乙肝的抗体。 嗯，那这是第二种，就是母婴这个传播，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阻断技术，哎，有效来进行防范和干预了。 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性传播，就是你与一个乙肝阳性的患者发生了没有保护的性接触，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生一个乙肝的一个传染。 哦， 嗯， 这个就比如说通过体液呀、啊、等等，他就可能就感染了。那如果说真的就发现了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老婆，他可能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乙肝患者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要接种乙肝疫苗，当你产生抗体之后呢，就会对乙肝病毒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嗯， 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要做有保护的这个性接触。 嗯， 例如我们用这个避孕套等等。那这些途径呢，都是可以避免发生这个乙肝的一个性传播途径。 好，刚才提到了一句，就是接种乙肝疫苗，甭管是给要阻断的宝宝接种哈，因为那个是强制接种的啊。我们是出生了之后，当天一共好像打两个针儿，我记得、啊，其中这一个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如果只要接种了这个乙肝疫苗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预防让我们不会被乙肝病毒给侵染呢？ 是这样的，我们打完乙肝疫苗之后呢，会产生一个抗体。 嗯， 那这个抗体的产生呢，它是一个叫我们一个免疫的过程，形成免疫之后还会有一个叫做免疫的逐渐衰退。那不是说我们这个乙肝疫苗接触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永久的抗体。 哦， 那这个抗体一般呢会持续12年的时间。所以说一般的人群打完疫苗之后呢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嗯 嗯，但有一些高危人群，例如像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哦、 或者是长期接触血浆的患者， 嗯， 还有一些是我们这个乙肝患者的家属，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人群， 嗯， 那么他们呢是要定期监测这个乙肝抗体的一个低度，来确定是否在需要进行补打。 哦，就是说其实补打，刚才您提到了他那个一般是12年，那如果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打了，孩子到了11、12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测一下，看看他那个抗体怎么样，要不要补种一下？ 我们一般会就是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和大学的时候，学校都会有一期有一些例行的这样的检查。 哦， 完了低度一般是我们的建议是在低度小于10的时候，建议就是我们再次 补种， 就是接着再补打这样的一个流程。 其实大家伙如果对这个乙肝疫苗包括它的抗体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和认识之后，每年我们单位体检的时候抽血化验，都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值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嗯，一般的咱们的体检可能不会去主动去监测这个低度，咱们查的可能就是一般的体检里边肝功能里边常规的有一些就是组氨酶，你是不是有那个胆红素，还有这些常见的指标，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但这个低度检查可能是您可能需要说是跟大夫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可以额外设计一下。 对对，说我想看看我这个还有没有这个保护作用， 嗯， 我想看一下查一下，这种可能就会我们额外去 看一下查一下这个问题。 好嘞，所以呢不管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比较特殊的个体哈，只要我们这个按时按剂量接种了这个乙肝疫苗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有效的来抗击乙肝病毒的感染其实都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防范作用的。这个乙肝病毒啊，看起来它真的是挺顽强的。我们经常说看病这件事儿，早发现啊，早治疗。那么抗病毒这件事儿，就是如果说发现乙肝了，那是不是越早下手，治疗效果越好？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很多患者都问过，是不是说我查出来有乙肝病毒了，就要进行抗病毒治疗？ 我必须马上啊！ 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哦， 不用那么着急。 那你看看我们这个白着急了。 对，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一旦查出来了患上乙肝了，那肯定是跟我一样，就是首先很慌，然后说我得马上治。但刚才你们两个说，其实不用这么着急，为什么不用着急？ 这抗病毒治疗吧，咱们也需要掌握这时机。需不需要抗病毒治疗，咱们要看看您这个，首先这个这个乙肝的这个这个患者，我这个 DNA 的水平，就是说患者一般常说的这个病毒载量。病毒载量是什么样的，你的肝脏的生化指标是什么样的，这些指标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你是否有肝硬化，这些等等这些指标。做一个临床的客观的一个评价评估以后，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做出一个是否需要治疗的这么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并不是抗病毒治疗越早越好，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最后来告诉你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否要接受这个抗病毒的治疗。那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那我得定期去检查是吗？ 对，因为我们很多慢乙肝的患者呢，他本身是有一个家族史的，所以呢这一部分人群呢，经常呢就是定期一般每六个月或者每一年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啊， 那他会检查这些项目。一般来说，对于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治疗的标准，就是说我们的乙肝病毒，我们的 DNA 要对于一个异抗原阳性的，就大三阳的患者，我们是 DNA 要大于10^5，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转氨酶要高于正常的上限2倍以上。 哦， 这个时候 并不是说我自己说你给我进行抗病毒治疗吧，医生就给你做抗病毒治疗的。 对， 一定是满足一系列指标的，是吧？ 对，要评估。 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乙肝抗病毒持久战，要挺住。那么乙肝用药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两位专业药师互动和咨询，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 APP 的客户端，那么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把您关于乙肝抗病毒用药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长平以及药师邱新野。欢迎我们的两位药师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乙肝用药方面的问题。乙肝抗病毒，上半段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伙的就是，发现自己患了乙肝，一莫恐慌，二您要记住，那么就是对抗乙肝病毒它是一个持久战。不管是大三阳的患者还是小三阳的患者哈，数据显示这个是四年以上的一个持久的治疗时间，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当然了，上半段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抗病毒治疗是不是越早越好呢？正确答案还真的不是一个急的事儿哈，而是要做一系列的检查，专业的医生会帮您来判断，诶，现在是否是乙肝抗病毒治疗的一个我们说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对， 抓住那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说治疗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是， 我们来快速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那么大家关于乙肝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抓紧时间发送过来，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呢，也可以把您关于乙肝抗病毒治疗用药方面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董先生打来电话咨询的，66岁了，他说做手术的时候啊，才被告知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医生说呢是属于大三阳，但是平时自个儿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呀，他想问问两位，他这种情况需要吃药治疗吗？ 刚才就是我们这个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的邱药师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这个乙肝的治疗，首先要在适当的时机，不是着急的事儿，但是该治疗也得治疗。第二个，我们这个乙肝的治疗也有一个就是指标，你得监测，需要治疗了，我们有一定的适应症，譬如说我们的病毒载量到一个什么样水平了，我们的肝脏的这个谷丙转氨酶到一个什么样水平了，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家族史，譬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父母就是有肝硬化或者说肝癌的这么一个家族史，这样的都得重视。如果是有肝硬化，是必须马上要治疗的。其他的情况，我们就是根据您还有一个年龄，说我大于30岁了，这个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啊。所以这个不能说我们就看到您这消息说，哎，您需要或者不需要，那是不客观的。我们希望您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去做一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我们刚才说了，有抽血化验的， 对， 还有影像学的，要通过 B 超哈， 对对， 来看一看。当然了，哎，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啊，我要不要接受治疗的这个指标。那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关于肝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我们的感觉够当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吗？ 这个肯定是不客观的。像我们医院收治很多患者都没有什么症状，当他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就已经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了。 因为以前我们曾经在节目里用了一个词儿来形容我们的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对，我们的肝脏呢，只要有 30% 的这个肝细胞在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完成我们正常人体一个代谢。所以说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乙肝家族史的，或者是您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这时候呢您要定期监测，如果可能监测不及时，疾病进展会非常快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很多患者来到我们医院，因为我们是这个肝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权威的北京佑安医院哈，病人可能没有任何不舒服，就像平时的体检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个生化指标，譬如说老百姓常说的，我谷丙转氨酶高了，我那个谷草转氨酶这些转氨酶高了，我没有不舒服啊，但是查出来指标已经很高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经常见的， 经常 就没有任何一些你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您的指标已经构成了这些个状况， 所以判断疾病 或者是该不该治疗，什么时候治疗，怎么来治疗，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一定要科学和规范的根据指标来下这个判断的。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光看一眼啊您就去治疗，或者是您不可以治疗、 嗯、 而是说我们要拿指标来说话、 嗯、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提醒所有的患者了，一旦被确诊，甭管是我们的体检发现的，还是说您一直就是已经在这个进行着密切的监测哈，拿指标说话，这个是最科学的，而不是您个人的感觉。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李梅发来提问，他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奥抗阳性，小三阳，一直正规治疗，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恐慌的事儿，他说，听说呀，寿命据说在发现到死亡是30年，真的吗？ 这个是不客观的。我们医院很多患者都是接受了抗病毒治疗之后20-30年，目前也是一个我们叫做慢性乙型肝炎这个阶段，就是在乙肝里边属于最轻的，甚至都没有发展成为肝硬化是肝癌。 就是在那个阶段我们就给他控制住了，压根就没进展。 对，是这样的。 嗯、 可能还要根据患者自己的一个治疗的叫做依从性，如果你依从性非常好的话、 嗯、 那么你这个疾病进展就会非常的缓慢，甚至就不进展。 做一个听话的患者，对不对？ 对， 这个听话的患者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本身现在咱们就是全民的这个文化素质都在提高，大家对药品的说明书也好啊，上网，比如说百度百科，哎，一查，我这个需不需要啊？我这个怎么治疗啊？不是说人家那都不对，医院肯定是相对是客观还是很专业的一个这个机构。 嗯，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有什么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是到专业的这个医院去做检查做治疗。 对，就是首先我们要选择正规的机构， 对， 正规的我们的医护人员来给我们出具正规的判断以及处置方式， 对， 这才是最稳妥的哈。 嗯， 其实这也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聪明的患者第一步我们要做的这件事儿。其实这个邱药师看起来很年轻， 嗯 啊，但是您听不听过一些比如说老药师或者是老医生说，哎，就是我这块这个患者接受这种抗病毒的治疗这长的有多少年？ 因为乙肝抗病毒治疗这个口服药物在我国上市也就将近30年的时间。 嗯， 那么目前我接触到的很多患者都是从一开始就接受抗病毒治疗的。 那人家就起码有30年的时间了。 对，是这样的。 好嘞，那李梅，咱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这个心里边的这种小情绪可以放一放了，是吧？嗯，看看李阿姨打来电话咨询，她说他们家里面请保姆是照顾小孩子的，但是听了我们这些说法啊，她有点怕有乙肝会传染给孩子，他想问问这得做点什么检查能了解一下这保姆的情况也让他能够放心用人呢？ 李阿姨的这种问题就是现在对咱们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这个二孩开放的这个时代来说确实这个很普遍啊，家里找这个阿姨、 嗯、 我们家也是因为有一个小孩也是找这个阿姨，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您这个给这个保姆做一个乙肝五项的这么一个检查，初步了解一下， 嗯， 初步了解一下他是否那个就是有这么一个状况，就 是说聘用这个人之前甭管是照顾小孩子还是在家里面就是照顾老人等等哈， 对， 我们就给他做一个乙肝五项的检测， 嗯， 这是一个比较基本和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手段。 对 对， 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记得我们的家人甭管是小孩成年人还是老人、 嗯、 我们都要注意接种这个乙肝的疫苗，对不 对？ 对，嗯， 对。 再来看看这个，哟，这位网友的名字好长，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啊。这位网友他想问问两位专家说，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2800万，治疗后现在是380，就高一点，别的指标都正常了。那么这种情况还需要长期吃一种药叫做 NT 卡维吗？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患者初始治疗的时候是一个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的患者。 就是根据他说的那个病毒那个数是没办法判断出来的是吗？ 对，要做乙肝五项进行检测。 哦， 那么他现在治疗呢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成功的，那么病毒呢在300多左右，接近是一个阴性的。 嗯， 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要根据他的肝功能再确定是否再继续抗病毒治疗。 哦， 嗯，如果这个患者的肝功能已经是正常的了，并且呢病毒载量已经变成一个阴性，那如果他确定是自己非常想要 停掉抗病毒治疗的话，那如果是大赛阳的，前面我们说了至少要完成4年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是一个小赛阳的患者呢，一定是他的表面抗原转阴之后才可以考虑停止治疗。但是呢，目前我们包括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是建议患者，如果是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治疗的疗程越长，那么他最后的生存的机会可能也就越大。 哦，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是着急停药，他总觉得那个病毒数量哎一刷下来了，然后看那个指标值跟正常的已经很接近了，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这个检查的其他几项都已经正常了，就希望停药。但是现在刚才说到了，如果说他的这个降的值只是接受了2年的我们都是正规的抗病毒治疗，那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说4年起的那个指标呢。 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在临床前两天我们还遇到一个患者，他是接受了8年的抗病毒治疗，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自己就觉得没有事儿了，停掉了大概3个月，前天住进我们科，就是一个急性肝衰竭。 哦， 患者的最后可能预后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能自行停药。 他就自行停药的是吗？ 对，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 既然是两位专业药师到我们的节目里，那接下来我们就就着这个来说一说这个用药的这件事儿哈。很多人都说这是药三分毒啊，但是有一些药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得权衡利弊啊。如果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4年，你想想这药都吃了4年了，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一方面它在抗着这个病毒，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有点啥副作用之类的，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患者用药的时候最想问的问题 啊。对，就是一般就是包括这个常规的这个治疗里边，不管我们这个乙肝的这个治疗你是用的口服药啊还是打干扰素，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药品说明书上都会有一项，就是正规的药物它肯定会有一个不良反应，这个不良反应这个4个字呢，就说是这是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药品报批必须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是应该也很多是有数据支持的，它是厂家报批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不良反应它是有发生过，但是这个发生率究竟是高还是低就不是那么统一的了。 我们有一次节目里面是说过那个说明书，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为啥现在那些说明书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后来呢他们就说哪怕世界范围内用这个药产生了1例不良反应有一条他也得写进去。 对，它这个东西就是报批这个数据你得完整 啊、 你得完整啊、还有一个它对后来上市是有一个参考的作用的、包括它不良反应不光说是哎我上市了我就不用管了，上市以后有个再监测，你为什么它有一些新的不良反应你还是要再去做一些 完善的， 对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说刚才这个说老百姓担心我这个有副作用，副作用相对来说呢，咱们的口服抗病毒药呢就那么几个，五个药，咱们就是可能是乙肝患者或者说家里有这个患者的这个亲朋好友可能熟悉一点啊，有乙肝，刚才有患者提到的恩替卡韦、拉米夫定、替诺福韦、替比夫定。还有一个阿德夫韦，这几个药呢就这么几种，不良反应肯定是有，但是几率并没有发生那么高，相对来说程度也比较轻，但是相对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譬如说替诺福韦这样的，您就时间长一点，服用时间长了，你可能会注意一下，监测一下肾功能，这个它的肾功能它可能是有些肾损伤，但是不是说我这100个人用了，我100个人都会有，它的不良反应的几率不是这样，是有100人用了。就像您刚刚说，有全世界有一个人发生了，咱也得写，就是说这个数据必须要有的啊。 那也就是说，在吃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其实医生也是会提醒您，定期我们要监测一下其他的哪几个数据。假如说我这吃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监测，我真的肾糟糕了。那我是换药呢还是怎么办？ 咱们首先要确定是跟这个药物相关。如果说真的跟药物相关，这个肾功能说是咱们这个有损有也受损了，咱还得看程度，因为这个治疗也分先后也分重要。如果说是这个我过一段时间我调整了以后它确实可以，那咱们可以是继续。如果说确实不可以了，我们需要调整用药那个治疗方案。 其实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一次性我们给药然后呢他就好用而且一直就没有任何这种不良反应和作用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真的就是需要和这个换药调药不停的在调整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调整是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常的事，也不叫经常的事情，是应该是有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 吗？ 对，不用很紧张，因为这个不良反应任何正规的这个药品说明书上都会有这一条，但是就分程度轻跟重。如果说很危及生命这种，那咱们可能得立即采取措施。但是就仅仅是恶心呕吐这种，很轻的，那咱们如果说是时间长了我可以耐受了，我不再出现了这种状况，我可能是以我的主要治疗为主，还得。 哦，对，其实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哈，包括以前我们做的这个抗抑郁的一些药物哈， 对， 也是的，它就是在某一些人身上可能是胃肠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刺激，那怎么办？说，但是这个药其实它控制这个疾病本身是很好的，然后呢，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其实就过去了。 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也需要提前对于某一种药，我用了之后，它的一些可能不适症状。提前可能心里边要给自己打 个 预防针儿哈， 有个底。 那既然它是一种抗病毒，会不会用了一段时间，这个病毒它就耐药了，发现不太好使了？ 所有的抗微生物的治疗耐药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对于一个乙肝患者，怎么来监测是否发生了一个叫做抗病毒药的一个耐药现象呢？就是您在一个规律的情况下服用乙肝抗病毒药物，某一天去体检突然发现你的肝功能出现异常了，或者是我的病毒载量发现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呢，您的意识里一定要是否是发生一个抗病毒药一个耐药现象。然后呢，再回到医院之后做一个客观的检测，就是我们这个耐药位点的一个检测，看看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一个耐药的现象，还是说因为其他的你有一些发烧感冒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打击之后产生了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波动。 就是这个耐药性是能够现在有办法测出来的了。 对，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说什么精准用药，还有什么点位啊什么的。 对， 就是这种是吗？ 不完全一样。精准用药呢，主要是根据患者一个基因的代谢， 对， 就是你 基因多态性更相关。 对，然后我们的抗病毒呢，主要是根据你存在哪些位点耐药，来调整这些位点对应的一个药物， 让这种你能够调整的用药，或者是在使用的时候更加有效的药，能够正确的用得上哈。好，说到这个抗病毒的这些药物，我们再来看一看网易网友他发来的问题。小三阳，乙型肝炎 DNA 5×10的二次方，肝功能是正常的，甲胎球蛋白正常，想问问他这种情况需要做抗病毒治疗吗？ 这是一个小三阳的患者，那么他的 DNA 呢是一个二次方。那前面我们最开始已经提到了，对于一个小三阳的患者，他最基础的一个治疗标准就是说他的 DNA 要达到四次方。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看他的肝功能，如果是肝功能有大于他的谷丙转氨酶大于他的两倍上限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条件之一。像这个患者呢，他并没有提到他的肝功能，所以目前还不太确定。 肝功正常。 肝功正常。那还要看他是否有家族史。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年龄大于30岁，然后还要做一个叫我们的肝脏的弹性，或者是我们这个肝脏的一个活检，看是否存在一个肝脏的炎症以及是否有纤维化，再根据这个病理活检的情况再确定是否需要抗病毒治疗。如果是一个没有家族史的患者呢，并且年龄小于30岁的，那这时候可以考虑不进行抗病毒治疗， 然后而是定期的观察。 对， 多长时间去查一查？ 对于一个慢乙肝的患者呢，我们通常建议是每6个月进行一些相关的生化指标检测。对于一个肝硬化的患者，通常我们建议是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检测。 好，再来看看这网友提问，乙肝携带者生了宝宝能给孩子喂奶吗？ 这个是乙肝携带者，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他要是说没有服药的话，正常给孩子喂奶是可以的，如果说服药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服药期间不给孩子喂奶。 就是如果说其实他现在的情况不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话，那他是可以正常给宝宝喂奶的。 对， 但如果这个时候他用药了，我们说您的一些药他可能会通过乳汁 分泌 出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再给宝宝喂奶。 对，是这样。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和乙肝抗病毒治疗以及用药有关的内容哈。总之我们要提醒大家一条，具体我们怎么选药，什么时候接受抗病毒的治疗，一切一切都得遵医嘱，不要盲目的乱用，也不要盲目的停药。 对， 是这样。

和悲伤紧紧相拥，生命注定与众不同。我的天，是雨后的一片晴空，我的脸像一道彩虹，我心间绽放开的